我的手，一同前行。关爱盲人，照亮世界。 世界就在我眼。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文艺广播。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文艺广播。 有线戏曲曲艺调频105.1兆赫。 有线戏曲曲艺调频105.1兆赫。 长安大戏院。长安大戏院。 你好，听众朋友，欢迎您收听今天的长安大戏院节目，我是周杰。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请您继续收听张火丁等演唱的京剧《梁祝》。在剧中，祝英台由张火丁扮演，梁山伯由宋小川扮演，祝公远由李崇善扮演，母亲由张兰扮演，师父由黄文俊扮演，师母由岳慧玲扮演。 起红绳把婚配，彩礼倒是我心里美，心里美。我媒婆本城马太守，听说祝员外的女儿英台貌美聪慧，让我去到祝家为他儿子马文才提亲。我瞧今天不错，故此备好彩礼到祝家走走。这可真是啊，少顾提亲做媒人。马太守专成俊，家大是大威风凛。叫马文才，玉树临风好人品，祝专有个祝元帅，女儿英台貌超群，乔装上学3年整，才华聪慧冠相邻。太守为儿这家里要我到祝庄去提亲，金童配玉女， 金童配玉女， 凤凰配麒麟，这桩婚事说成了，媒婆我也花千金。走账， 走账， 走账， 走 账， 七步快些走啊！ 像我，相公，瞧把您高兴的。 怎么，你不高兴吗？ 高兴呢，马上就要见到祝小姐了，我能不高兴吗？哎，对了，以后啊，我就不能管她叫小姐了。 那叫我什么哇？ 叫夫人呐。 好过顽皮的青魔王， 一路喧嚣似荒唐，几时像红儿，几 thank you。

不见父亲长，儿时为父独身女，此父应难百女光啊， 我心里。

Thank you.

这事儿啊，当初我就瞧着不对劲儿，就说头一回来住家吧，连小姐的面儿我都没见着，闹了半天呐，人家是私定终身了。您听见没有？刚才小姐说了，要穿着丧服上轿，她哪有这样的事儿？哪有这样的事儿啊？

听众朋友，张火丁等演唱的京剧《梁祝》到这里就全部欣赏完了。 长安大戏院。长安大戏院， 听众朋友，程砚秋先生创立的京剧程派艺术在京剧旦行流派当中占有很特殊的位置。戏迷呢一提起程派，首先就想到程派的唱腔。程派唱腔以它幽艳婉转、外柔内刚的特点，塑造了中国古代女性善良忍耐、坚贞不屈的形象。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就一起来欣赏程砚秋先生演唱的三段唱腔。先请听京剧《宝莲灯》里的一段二黄，这是王桂英在后堂听到刘彦昌责骂孩子，心里揣测时唱的。 Thank you. 刚才是程砚秋演唱的《宝莲灯》。京剧《汾河湾》是老生青衣的对儿戏，请听柳迎春在剧中的一段西皮原版。京剧《窦娥冤》是程砚秋先生的代表作，用程派唱腔来表现窦娥坚贞不屈的性格是非常恰如其分的。请欣赏窦娥在法场上的一段反二黄慢板。